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有个性我相信，就干得就会 rocky， 当会个风吹一换气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点在这个土地，你开始欢喜的代志，哪会每一摆拢好赛季？真正我不敢，我嘛不相信，今日的爱情。为什么一声来，一声去，一声放袂记？为什么昨日的爱情，在人讲风景都包起？为什么今日哪里一件代志，亲像在吃泡面？为什么累呀安尼死？像往事春娇甲寂灭，真心藏在心内边，我心我真正真正算袂起。我放不下，我算不起，今日的爱情，无在我这爱你，这爱你，我这这这爱你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啦啦啦啦，咋啦啦啦。